的话，那就试试羊奶，睡前一杯，温热的喝下去，全身放松，别去想这件事儿，自然入睡，一觉到天亮。打个电话试试看，好喝不膻有奶皮的瑞麟羊奶，价格还很亲民，拨打4007106108，89一盒，三盒送紫砂保温杯，不漏水，方便携带，紫砂内壁泡茶不走味，茶汤更香醇，承诺订购成功免费送货，货到付款，不满意直接退，承诺喝不惯其余没有拆封退换货，民族品牌品质保证，倒计时20秒钟，立刻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关林之事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10倍。 一把辛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云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解其中味， 撂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宁荣二府欢度除夕非常热闹，男人全是衣冠楚楚，女人插金戴银，小男孩鸣放鞭炮，小女孩玩耍子儿啊，九连环呐、啊，他们守岁一夜没休息。次日大年初一，贾母又带人进宫朝贺，给皇上、娘娘、皇妃祝贺千秋。他们给皇妃贾元春拜年，贾元春见到祖母、母亲等人，非常高兴。宫中赐宴，招待拜年的皇亲和重臣家眷。下半晌，贾母带人回府，又到宁府祭祖的事儿就不再细表了。再说贾母款去官服，换上便衣，和薛姨妈、李婶等人闲谈，再不就和宝玉、黛玉下围棋玩牌。王夫人和凤姐呢，天天忙着请客吃饭，宁国府那边是喝酒听戏，忙活7-8天，大年才过完，可是又到了元宵节。梁府又是张灯结彩，到了正日子，贾母便在荣府大花厅上命人摆上10来桌酒席，还定了一班小戏，满挂各色花灯。宁荣二府的晚辈、子侄、孙子孙女全来了，因为贾静不喝酒也不爱闹，就没请他。前文我说过，贾静过年回家，这个人不合群儿，除了参加祭祀大礼之后，一直独居在静室。等过了17，他又出城回庙修行去了。元宵节的晚上呢，贾府热闹起来啊，欢度元宵节，又叫花灯节，又叫上元节。大家正在高兴，有人回，娘娘派人从宫里送出一个灯谜，让宝玉、贾环和几个姑娘去猜。话音刚落，就见一个小太监拿了一盏4角平头的白纱灯，是专为写灯谜定做的，上面写好了很多灯谜。 借力已毕，众人个个乱猜。小太监说声慢着，娘娘有谕旨，众位哥姐儿猜着了不要说出来，个人要暗写在纸上封好了，然后每人再编一个灯谜，由娘娘去猜。于是这些人各自用小楷写好了灯谜，封好了交给小太监，又自编了一个灯谜也挂在灯上。小太监走了一个更次的功夫，那个小太监又过来传谕，娘的灯谜大家都猜对了，只是二小姐与三小姐猜的不对，小姐们做的娘娘也都猜了，有猜着的也有没猜着的。小太监把娘娘的赏物送给猜对的人，一人得了一样，只有迎春贾环什么也没得着。迎春并不在意这种小事，可贾环却耿耿于怀。正好太监问他，三爷，你写的灯谜娘娘说看不通，放在一边没猜，叫我带回来问问你是什么意思。说着拿出那张纸来，贾环不服气，接过来说，我编得多好啊，怎么不通啊？你们听听，大哥有脚整八个，二哥有脚整两根，大哥只在床上坐，二哥爱在房上蹲。大家一听嗡全笑了，黛玉心的话什么玩意儿啊，谁也没猜。小太监问三爷，您这是说的什么呢？贾环咬着舌根子晃着脑袋挺得意的说呢，一个枕头一个兽头。原来贾环不如宝玉书念的好，他整天家傻玩冒坏水，眼睛里可能只有炕上长方形的八角枕头和对面房檐角上的两角怪兽。小太监也不敢笑，喝了碗水告辞回去了。贾母一看娘娘也有兴趣，喜之不尽，小丫鬟拿过一个围屏灯来摆在当中，让众姐妹把给娘娘破的灯谜写在上面让大家猜，又预备了香茶西果好香货各种的玩物作为奖品。头一个就让贾政过来猜，因为贾母知道有贾政在这坐着大家拘束，宝玉不敢像往常一样长谈阔论，黛玉本性孤僻不肯多说，史湘云倒是个好说好笑的姑娘，可是当着贾政面也不便快言快语了，所以大家都在这看着。贾母只好叫他儿子贾政先猜，猜完他一走大家也就随便了。贾母说，我先说一个啊，你们大伙猜，我说的呀是一个果子名，猴子身轻战树梢。贾政立刻就猜到了，这是立于枝头上叫荔枝。是啊，猴子身轻站树梢不就立着枝头吗，那就是荔枝。可他故意瞎猜，假装猜不着，让贾母罚了他不少东西，最后说对了得了奖品。哎呀，贾母高兴。贾政也说了一个，身子端方体字坚硬，虽不能言有言必应，打一文房四宝。说完故意的把谜底比划着暗示给宝玉，宝玉又悄悄地告诉贾母，贾母高兴地说是砚台。贾政笑了，哎呀，到底是老太太呀，一猜就对呀，可不是砚台吗，有言就有笔来应，是砚台，对了，来呀，快把贺彩送上来。有个老妈子端上来大盘子小盘子，都是灯节下所玩的新巧之物，往上一端，贾母非常高兴，好啊，给你们老爷斟酒。宝玉拿壶，迎春送酒，这回呀该猜娘娘的了。贾政说，我先猜。他站起来倒在屏灯跟前，能使妖魔胆尽摧，身如素帛气如雷，一生真得人方恐，回首相看已化灰。 嗯，这是爆竹啊。宝玉说对，是爆竹。贾政接着往下看，天运人工理不穷，有功无运也难逢。因何整日纷纷乱，只为阴阳数不同。哦，这是算盘吧？迎春笑着点点头，是，是算盘。又往下看，阶下儿童仰面时，清明装点最堪宜，有死一段魂无力，莫向东风怨别离。这不是风筝吗？看出说对了，是风筝。再往下看，前身色相总无成，不听灵歌听佛经，莫道此生尘黑海，性中自有大光明。性中自有大光明，莫非是佛前海灯？惜春笑着说，对，我打的正是海灯。贾政又围着屏灯转了一圈，忽然心里一动，哎，娘娘灯谜打的是爆竹，这是轰轰烈烈一响即散的东西，迎春的算盘搏来搏去，看上去动乱如麻，还有探春的风筝，明摆着是漂泊不定之物。特别是年幼的惜春怎么写一个海灯呢？更让人感到孤独不祥啊。今儿个是上元佳节好日子，怎么一连几个谜底都这么不吉祥呢？他越想心里越郁闷，可是在贾母跟前不敢露出一点形色，勉强又看了一个，这是宝钗所写，写的是更香，就是一种线香，用来计算时间的，每点完一支啊，是一个更次。贾政一看，其中有两句，交手朝朝还暮暮，交心日日福年年。哎呀，不好，年纪轻轻怎么用烧香来比方生活的煎熬啊，真是没福没寿的人。想到这儿，他立刻没了精气神儿，不想看了，索性低头不语。那边还有宝琴的、宝玉的、黛玉的所做的几个没看。书中暗表，贾母最喜欢次子贾政，因为贾政为人正直，为官谨慎，非常敬业，在贾府威信很高啊。贾府的核心人是贾母，其次就是贾政，没有这两人家就散了。贾母的大儿子贾赦就不行了，他聚财爱财，不择手段，元宵佳节都陪着贾母，叫老人高兴，那贾赦早没影了，自己找乐子去，只有贾政陪着母亲。可是母亲见贾政这个样子，以为这几天太累了，身体不舒服了，忙说，你回去歇着吧，不必陪我了。哦，贾政这才告辞回书房去了。贾母呢，歪坐在矮腿的短榻上，琥珀呀，把美人拳拿来给我捶捶腿。哎，美人拳是什么样的？是个木质的小锤，外边裹上皮子，挺长的竹子把，有弹性，代替拳头，这就叫美人拳。这是灯谜猜完了，开席了。贾母单独一桌，紧挨着的是一桌四个人，宝琴、湘云、黛玉、宝玉，每上一道菜先捧给贾母看，喜欢吃就放在小桌上尝一尝，尝完了就放在宝玉那四人席上。下面才是邢夫人、王夫人的位子，往下是尤氏、李纨、凤姐、贾蓉媳妇等，这是东边一溜。西边的呢，是宝钗、李文、李绮、秀烟、迎春姐妹。西边大梁上挂着一溜的玻璃芙蓉灯，每个席前还立着一杆倒吹荷叶莲花灯，这个灯啊都能够旋转，像走马灯一样。再看桌上边，杯盘罗列，肉五山酒海，外边呢在唱大戏。贾母戴上眼镜向外看，当然了，窗格子窗户都摘起来了， 全挂着彩穗宫灯，廊檐内外两边有廊，罩棚里也挂满了各种羊角灯、玻璃灯、戳纱灯，有一天灯、二地灯、三才灯、四喜灯、五福捧寿灯、六六大顺灯、七星彩绘灯、八仙过海灯、九九连环灯、十大喜庆灯，什么纸扎的、绣花的、堆花的、抠花的、绢花的，真是灯挨灯、灯连灯、灯结灯、灯靠灯，灯光灿烂，火树银花，真像灯的海洋、灯的世界，照如白昼一般。就在灯光下，廊檐里坐着贾珍、贾琏、贾环、贾从等人，还有贾母外请来的男宾，屋里屋外真是座无虚席，满满登登啊。院里头唱大戏，这边开始准备赏钱，有林之孝的媳妇命六个女佣人抬了三张小炕桌，两张摆在首席客人薛姨妈和李婶儿席前，另一张刚要放到贾母榻前，贾母说就放在当中吧。林之孝媳妇又命他们把每张桌上铺上一条红毡子，上边摆着一串串的铜钱，这是预备赏给唱戏用的。戏台上半书童的丑角才九岁呀，一看下边预备了赏钱，便抓了个嗝儿，嘿，老爷也回家过年去了，我也别紧在这戳着了，那边老祖宗正发赏钱，我呀也赶一份去喽。一句话逗得贾母等人都笑了。哎呦，好个鬼头孩子，可真招人疼啊。是啊，说的多好啊，来呀、啊、看赏。早有几个女佣人手里预备着笸箩，里边装着铜钱，他们走出来，来到戏台近前，喊了一声老祖宗、姨太太、亲家太太，赏那个书童买果子吃啊。说着向台上一撒，就听着嘡啷啷啷啷啷啷，满台是钱响。怎么这么大声呢？原来贾珍、贾琏也预备了大笸箩钱呢，一看里边出来赏钱，也就是叫小厮们撒上钱，听得满台钱响，贾母十分高兴啊，怎么象征有钱呢？这贾珍、贾琏呢过来给贾母敬酒，因为木榻太矮，两人就屈膝跪在那儿，贾珍、贾琏、贾环、宝玉也忙跪下敬酒，把个贾母乐得眼泪都流出来了，快起来吧，起来吧，看到儿孙满堂啊，我呀知足了。大家归坐，说说笑笑。这功夫宝玉要出去方便方便，刚要走，贾母看见了。你别看贾母在乐呵，那心都在宝玉身上呢。你上哪儿去啊？外头爆竹可厉害呀，小心天上掉下火纸把你烧着了。啊，我不远走，去去就来。贾母一看宝玉出去，后边跟着麝月、秋纹还两个小丫头，没看见袭人，他问王夫人怎么袭人没来呢？啊，前几天他妈刚没了，有热销在身，不便上这儿。跟主子就讲不得孝不孝的，要是他跟着我，难道这会子也不在这儿？凤姐说，嗨，其实今晚上那园子里得留个人啊，灯烛花炮啊都得小心点儿。这边唱戏，园子的人谁不来看热闹，还亏得袭人心细能各处照看。再说了，待会儿散了席，宝兄弟回去睡觉，屋里没人，凉屋子冷炕，谁给捂被窝呀？谁给宝兄弟准备热茶什么的？所以我没叫他来，就在园子里看屋子。他在那儿啊，我们心里踏实，又可以全了他的礼，岂不两全其美？老祖宗要叫他呢，我去叫他过来。哎，还是你想周到，哎，别叫他来了。哎，贾母叹了口气，袭人这孩子从小扶持了我一场，又扶持了云儿一场，莫侯尔呢给了魔王宝玉摸了他好几年，他又不是咱们家根生土长的奴才，没受过咱们什么大恩， 他妈没了，过年了，我得给他几两银子发送才好。凤姐赶紧说，老祖宗啊，太太已经赏他40两了。哦，那也就罢了。鸳鸯的娘头两天也死了，他家在南边挺远的，就没让他回家守孝。得了，就让他和袭人一处去作伴吧，给他们拿些果子点心送去，是有人准备送往大观园。那宝玉呢，上完茅厕就想回园子看看袭人。来到院里，院内灯光灿烂，没有一点音声。麝月说，是不是都睡了，咱们悄悄进去吓他们一跳。于是两个人捏足前踪，绕过穿衣镜，往里边一探头，见袭人和鸳鸯面对面歪在炕上小声说话。宝玉一看，悄悄地退出来。哎，咱们一进去把人给搅了，算了算了，咱们回前边去吧。你看这宝玉多体贴人呐、他们刚到园子门口，就瞧见几个婆子手里端着大食盒，说是给鸳鸯袭人送东西吃。宝玉说，快去吧，都在屋里呢。就这样，宝玉又重新回到了前厅，净了手，入了席，拿起酒壶，从薛姨妈开始挨一盘针酒都干了。只是针到黛玉跟前，黛玉不喝。宝玉说，妹妹，灯节大喜日子喝一杯。黛玉笑了笑，端起杯来放在宝玉嘴边，宝玉一饮而干。黛玉笑着说，多谢了。宝玉深情地看他一眼，又满上一杯。凤姐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。哎，我说宝二爷，别喝了，这酒凉了，喝凉酒留神手颤，明儿个写不了字儿，拉不了弓。宝玉点点头。这边给敬完酒，宝玉又到外边给贾珍、贾琏斟酒，然后归坐。这阵元宵上来了，一碗一碗的往上端，贾母叫唱戏的，别唱了，唱了半天了，小孩子怪累的，先吃点元宵，暖暖身子再唱吧。凤姐说，对呀，老祖宗啊，我们还请两个女说书的呢，该给您说段书了。好啊，叫他们进来吧。一会儿有婆子带进两个说书的女的，是盲人，一个拿着弦子，一个抱着琵琶。给贾母施完礼，让了座位，贾母问，进来可添了什么新书啊？这女先生说，啊，到时候有一段新书叫《凤求鸾》，说的是有一位公子叫王熙凤。众人哗就乐了。得了得了，除了我们凤丫头名了，算了，你弹一套曲子我们听听。两个人调好了弦，对弹了一套将军令。就在这阵儿，梆梆梆，晃晃晃，贾母说，哟，三更天了，怪不得有点冷。王夫人说，老太太，要不您歇一会儿。 不不不，我还没困呢。 要不您呐，挪进暖阁里，坐在地炕上多暖和呀。 哎，那也好，那咱们都挪进去吧。 人多怕坐不下， 不要紧，那个桌子不用单摆着，围在一起随便坐不就行了吗？ 好吧，众人挪进暖阁里。哎，到这暖和多了，说是随便坐呀，可有规矩啊。正面是贾母，旁边是黛玉，宝玉挨着他母亲，随后呢是薛姨妈、李婶儿，打横呢是贾蓉媳妇。贾珍也想伺候老人，贾母说，嗨，你带着兄弟们随便玩玩去吧，别在我这立规矩了，一会儿我也睡了。贾珍高兴，把贾蓉留在贾母身旁斟酒，他和贾琏饮酒追欢取乐去。贾母一看贾蓉留着，就让他挨他媳妇儿坐。贾蓉媳妇儿都不好意思了，大家点了几出小戏，又听了几个曲子，尽情欢乐。凤姐一看贾母挺高兴，忙说，趁着女先生在这，不如叫他们击鼓，咱们来个传媒。 来个春喜上眉梢，这个眉那是梅花的眉和眉毛的眉二字同音，把传媒说成喜上眉梢是为讨个吉利，实际是击鼓传花。贾母一听高兴了，哎呦，这感情好了，好啊，不过这输赢怎么分呢？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北京故事广播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